帶俾我 dinner， 咁咧就呢輪冇咩話題，全部都係啲一億餐費啊各樣嘢。咁咧就講翻啦，我哋近期咧有個新星啊，雪兒小姐，咁咧就唱咗只泰文歌，今日放咗我哋報告廟嗰度播，咁咧都而家播咗唔加日，有四五百 view 嘅，咁咧就我哋擺埋片頭，因為咧真係好高水準啊，佢唱歌，我唔識啊，泰文歌天生一對主題曲。走太极，咁第二咧就三教九流咧已经录咗两辑噶啦，咁播咗一辑佛牌。其实我哋唔系讲迷信嘅，我系讲系正运系即系正路点样睇呢件事。咁第二辑咧就讲横扫玉器街，横扫广东道玉器街。咁我哥自己做啦，唔使楞我啦，因为我唔想做亚洲电视台，日日都见到大飞你，好得人惊。咁咧就会减噶啦，开始减翻节目，因为咧我哥同我分担咗两个，咁咧就阿荣少咧就而家我谂紧血案解封揾边个做，佢头先同我录节目嘅时候佢提议咗，咁我想情商 M J 得唔得咧？又唔知得唔得。即系揾人做节目好难嘅，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，即系噏三噏四嘅节目就容易。淨係講觀點咋嘛，但佢哋真係有個資料搜集係難嘅。仲有兩個禮拜貓山王啊搏命啦，咁近期都買咗幾百盒，咁希望大家盡快預訂，希望我可以即係早啲送將貓山王月餅交到你手上啦。有濕疹，咁最今日有個好耐冇见嘅人，因为湿疹咁走上嚟买敏迪，咁多谢佢啦。每日都系营营役做紧噶啦，咁我哋开始拍外景啊，有啲广告商啊，咁支持一下。哇，系你喺度呃时间，系嘅，系呃时间，因为咧我有三四日冇睇报纸，星期日咧嗰日夹硬翻嚟咧做到夜晚十二点，做咗四个节目。即系预先录晒，即系得闲啊！咁啊，呢几日就开始忙，但系都有嘢讲啦。香港嘅一国两制正式宣布玩完，林郑喺前晚一个交接仪式，将香港嘅主权割咗俾大陆，鬼鬼祟祟，错系鬼鬼祟祟。交接咗，你问佢，传媒不能访问，啊，冇招呼你哋。到你哋揭发到，同佢讲，咁啊，净系话，哎呀，你唔好阴谋论啊，各样嘢就净系讲呢啲，想办法啊去开脱佢呢一件事。大家明眼人都睇到，我系既得利益者，因为我做工程。但是有啲嘢其实我都成日俾人闹，讲小句啦，讲小句呢句说话呢俾人哋讲呢，其实我都有啲压力嘅。係认真嘅，我都有啲压力。但係冇办法，见到啲嘢唔啱嘅你唔讲点得呢，係咪呀？事实亦都系将香港某部分地方而家拨归中国共产党。唔系中国，系中国共产党。喺呢一刻就已经一国两制玩完，我讲到口震。而佢里面有个暗沉，俾人哋揭发咗，边啊做啲维修嘢都要噶，乜乜乜乜，你信唔信啊？好似。昨日有个清洁阿姐唔觉意，因为佢未开到，佢行咗入禁区，唔觉意行咗入禁区就已经系进入咗中国嘅境，咁啊偷渡拉得噶啦。我唔讲高铁超支几多，大家心知肚明，我都话大陆佬最叻啊，先知肚明。但系实实在在，香港由前晚开始。就已经唔系我哋嘅香港。我对习近平对林郑系有啲期望嘅。喺中美贸易战里面，我觉得以林郑嘅 一贯处事方法，佢会想办法令到香港变返正常。咁而家香港都系变紧正常，民望好高啊，林郑。但系你睇到嘅做法好得人惊，好唔透明。好似一亿嘅700人餐费，本身就讲明嘅，唔会有中国嘅落嚟嘅人员留喺香港过夜。而家讲嘢又唔同咗。第二，香港系协助大陆喺香港呢700人工作人员嘅膳食，竟然系饭盒，唔系开个饭堂咁得意嘅？点解啊？冇水贪，外判咗个饭堂或者一个饭堂，你做饭堂就唔止一个噶啦。你做生意就唔止一个饭堂㗎喇，你要几有竞争对手有两三个，咁你就控制唔到啲嘢。但係饭盒就控制到。100蚊一个。俾30蚊你食你笑啦，何来值100蚊啊？冇租冇人工，淨係斋煮买菜值几多钱啊？而家嘅做法，或公开投标都好，其实内定晒，好似民建联咁，做乜嘢逢系牵涉佢哋都内定晒，钱又好，做乜嘢都好，就由呢一亿睇到。你亦都睇到陈凡同真佢讲嘢，佢就斯斯缩缩、遮遮掩掩。佢哋成日口中嘅开诚布公喺边度？就由呢一亿餐费100蚊一个。食乜嘢啊？是喎，黯然销魂饭喎，曾经有一个北角嘅饭堂，佢重做黯然销魂饭，叉烧蛋饭98蚊。我印象中系卖98蚊，皆知巷闻。系咪啊？亦都啱。早几年葡京为咗竞争同金沙恢复啊，嚟赌钱送叉烧饭，一模一样。但系摆到明，全部都系钱，即系台底钱嘅交易咯。一条高铁超支又超支，为咗行快15分钟，抌咗1000亿出嚟。马来西亚啱啱宣布停止起高铁，将基建嘅费用全数俾返中国共产党。寻日宣布，佢都讲由马来西亚正常搭火车过呢个新加坡快15分钟，抌咁多钱做咩？我哋香港就系呢啲民建联工联会15分钟。我记得你一姐嚟㗎，香港一国两制玩完，因为我哋香港已经有部分，我唔会话哎呀高铁再解放军落嚟啊，妈妈你讲你嘥气啦，军营仔隔离系咪啊？我哋唔讲呢啲，我哋就系讲而家我哋见到，仲有林郑做错嘢噶。点解鬼鬼鼠鼠啊？应该热烈搵埋大妈喺度跳舞啊嘛！嗰晚齐高歌，点解啊？一国两制玩完，正式宣布大肆庆祝一国一制，系咪应该热烈咁热烈地弹琴、热烈地唱咧？系咪应该打锣打鼓，跟住咧叫围家排头，好似年初二咁提早放烟花啊！搵大妈舞唔使去旺角啦，全部都唔使去啊，又唔使尖沙咀，唔使落铜锣湾啦。以后定咗呢个日子，全部喺禁区里边庆祝交接仪式，系咪啊？欢天喜地嘅大事嚟㗎嘛，点解要搞到鬼鬼祟祟咁怕人知嘅？ 是咪啊？香港玩完一早大家都知㗎啦，呢几年越来越沉，越来越沉。咁我哋应该庆祝回归祖国，民建联应该筹钱吓，最叻筹钱㗎啦，捐幅字画啊，叫中联办啊，再搵我哋嘅张晓明明仔出嚟写幅字画，跟住叫李嘉诚又好，刘联雄又好，仲有个李兆基啊，呢啲大妈撒起码捐三五十亿出嚟。咁高铁你冇蚀得咁金咯。係咪啊，热烈庆祝点会鬼鬼祟祟。所以林郑对唔住讲错，係鬼鬼祟祟。去到呢一刻根本上仲讲一国两制做乜啦。其实我做节目呢两年多啲，我从来都冇讲一国两制。因为我心目中由梁振英2012年上台就冇咗㗎啦。冇一国两制。好似火种播咗落去，虽然有好多嘅后生仔唔理事，而亦都有啲后生仔佢唔忿气，所以喺今届嘅所有嘅大学开学，好多嘅学生会会长致辞嘅时候都提及言论自由、港独系可以讨论。跟住你林郑喺度涂脂抹粉，又有咩用？又拉唔去唔到，系咪？做啲正经事，系咪啊？九月23正式开通啦，跟住又叫你哋搞居民证啦。啊，跟住又话方便你哋网上订购啦，啊，跟住新鲜事出，啊，连头秒钟都唔答啦，我坐飞机好啲。咁你个扑街嗰阵时讲嗱，谭耀宗你个咁嘅扑街，咁当时又讲话唔好阻住啊香港嘅回归大陆啊，我哋香港咧就拼经济啊谋发展啊，你阻住地球转起高铁，咁你又搭飞机？打飞机啊你，冚家铲到最后尾忍你唔住，陈婉娴你唔出嚟讲两句吓？水货城啊，又话续约十室九空，又搞呢啲，跟住又话唉唔系嘅，因为租约到期，咁人哋观望态度啫。如果你续约俾我咧，黄定光讲，我哋咧就即刻好多人咧就即刻开翻噶啦，开你块皮咩？之前俾咗你噶啦，又唔见有人。最紧要好与否地改变咗个用途，跟住就等钱变钱，成班都垃圾。你哋啲人当时批嗰啲出嚟讲句，你哋嗰啲支持建制派嘅出嚟讲句吓，将成个香港爱嚟服务整个中国共产党，中国人全部都系有线电视啦。啊，同中移动啦，啊，签呢个策略性伙伴关系啦，25年啦，啊，三条频道俾咗佢啦，最值钱固网啦，一签有线即刻升咗1.92倍，好似系，因为靠记嘅啫。点解啊？有线最重要嘅资产系乜嘢？就系、是、有线电视新闻部。中国移动而家基本上就买起咗你，买埋你频道三条频道。啲人好多人闹苹果，闹其他，我唔讲，我唔系中意苹果噶，但佢唯一一份反对紧嘅报纸，礼顿爆出嚟，沙中线系因为有苹果，好多时候都系我哋成日话抗争者。高墙与鸡蛋，但系你哋啲人日日闹苹果，包括所谓嗰啲人，我唔系想讲，有啲我老友添，我唔系想讲。喂，讲少句啦，佢做得唔好，佢咪销量跌咯。你闹佢做乜意思啊？ 佢系唯一一份连有线电视最持平噶啦。佢其实都唔系闹共产党啊，佢嗰个中国新闻组做得好好噶，我成日睇。咁而家一夜之间完咗啦，系咪啊？一国两制玩完啦，系咪？唔好讲钱，有阵时讲啲骨气，讲做人有个，即系唔好学大陆嘅底线，冚家产你条底线搬来搬去唔系法律嚟噶嘛？今日就屌你老味港独，你触犯我底线；听日自决，你又触犯我底线；听日系咩？你底线啦？你唔讲清楚，讲咗之后你仲可以搬噶嘛？底线啱唔啱啊？我坚持买苹果日报，我希望呢份实体报纸可以走得更，即系走长少少，睇一个社会有冇办法改变一啲。有线宣布玩完，无色无色，股价飙升，我哋香港人系乜嘢？经济动物咯，最紧要哇，中移动收购佢，仲唔嗱嗱声买有线啊？我淨係问，我冇炒股。係咪？我见到好多金融啊各样嘢全部都係炒消息㗎咋嘛。係咪啊，呢一集讲到呢度。